是有点没有出息的小丑，不敢一直做梦。 你不是个英雄， 叶子拥着落着没关系，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。你不要放弃，就是亮的全部漫无语，所有焦点被彩虹般的死去。 做你的慢英雄， 我看你不过是佣兵。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，我只想哭，只想哭，只想哭。 吃了几瓶药都没有用， 心情有一些莫名的焦躁，你离我越远越好。外面有橘色的加州阳光，我却躲在自己孤独的黑洞。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请你离我远走。很想说 黑色柳丁的结尾戛然而止，就好像一些意外也是来的那么突然一样。所以说这首歌呢，让大家一听啊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自从2002年发行以来，就为陶喆赢得了多项大奖，而且也成为了他的一首代表作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温岚的一首代表作，但是呢我们会听到他和周杰伦共同来合唱的那首《祝我生日快乐》。 我知道伤心不能点什么，那么让我诚实一点，诚实但没有无法控制的宣泄，只要关上了门。 谢谢你给的你拿走的一切，也爱你的一点很好，别人世界才能平衡，没梦想和画面重生，祝我生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演唱会的版本，是由温岚和周杰伦共同来演唱的一首《祝我生日快乐》。原本这首歌呢，由一个人来演唱，会营造出那种更加孤独的感觉。而演唱会上的比较热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，两个人共同来演绎，就会削弱这种感受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一首《叶子》，它是羽泉这个组合的一首歌。而这首歌曲呢，为我们演唱了一个失明的小女孩眼中的世界。每当听到这首歌，我总感觉到歌当中充满着五颜六色，就像是我们进入到了叶子这位姑娘的内心当中。 心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记忆是模糊的，渴望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时间是静止的，永恒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呼吸是短暂的，我想我只好沉默，因为这问题地球它也在思考着。爱情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忧郁是蓝色的，快乐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寂寞是灰色的，天空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汪洋是蓝色的，我说天空也是蓝色的，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了，相爱了。透明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风儿是快乐的，叶子的眼睛是透明的，心事，心事快乐的， 心事快乐的。 风雨也要倾听你最温柔 想爬过，要有耐心，不简单，只要有你真心的相伴。要想爬过爱的高山，不简单，只要有你真心的相伴。 本方演唱的一首《慢火车》，现在火车呢都提速了，大家出门的时候都非常愿意坐高铁，因为速度快。而现在呢，春色这么的美，您不妨呢也可以坐上一列慢火车，带着慢悠悠的心情去欣赏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一首非常有年代感的歌。不仅是这首歌创作时间距离现在比较远，而且呢，它也在说着一种怀旧的心情。它就是由蔡琴演唱的一首《忘不了》。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在上半时段最后呢，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，它会是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，叫做《浮夸》。浮夸的曲名呢，原来叫做《Depression》，是香港作曲人姜志仁2003年4月1号在伦敦听到好友哥哥张国荣的死讯之后而写下来的。表达他失去好友的那种悲痛，以及听到消息时候的震撼

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986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。耳边听到的是毛阿敏在2013年春晚上演唱的一首《幸福》。这首歌呢，可能最初您听到的时候不见得一下子就会注意到它，但是呢，这首歌却是一首历久弥新、值得您回味的歌。 有些歌呢就像一坛老酒，时间越长越醇香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幸福》就是这样的一首歌。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台湾歌手潘美辰，是曾在港台和大陆引起一时轰动的《我曾用心爱着你》。这首歌呢发行于1988年，至今我们听到它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首好歌。

索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。你知道什么时候地点愿意会分手，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沉醉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 歌手梅艳芳的声音里呢，带着一种沧桑感，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几首歌呢，是比较清新的类型。首先我们会听到本多如如的一首《美丽心情》。我最初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朋友在 KTV 里演唱的，他清新自然的略带回忆的这种感觉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，勾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我希望大家也带着一份美丽的心情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。 我在早

北京时间19:00。